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肾啊，通过呢我们的介绍，大家也知道这个肾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说肾是先天之本，所有的功能啊都跟肾有关啊，它是所有功能的一个根本啊。那么实际上在西医的角度来讲呢，他呢好像觉得这个肾呢就是一个泌尿器官啊，那这个中西医的说法上呢好像有轻有重啊，我们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啊。 嗯，是这个，其实把这展开说，大家就会知道肾脏有多么重要，尤其是我们今天很多老年人肾有这个很多这个慢性疾病。慢性疾病以后我们康复呢，我们更多的是就着局部治局部，比如说我们说降压，我们可能是扩血管啊，或者利尿啊，或者用这个钠钙拮抗剂啊把血压给降下来，但是你看他这个伤一伤，我们说高血压生病来了， 嗯， 糖尿病这个我们这个关注这个降糖，可是糖尿病得个6、7年以后7、8年以后，诶，我们糖尿病肾病也来了， 诶， 肾倒过来功能减退以后又严重的影响了这个疾病。所以我说这个在养生里边啊，尤其到我们年龄大了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肾功能调节到正常。你把这个肾功能调节到正常，也就是中医说的这个阴阳平衡。 嗯， 你阴阳平衡目的是什么？它是代表一个肾脏的这个健康状态。那把现代医学来说，把这个肾功能给它保护好，这个诶，我们也就是说把这个先天之本养好了。因为像你说的，诶，肾脏影响着5脏6腑这个功能，这个话是不夸张的啊。 而且像您说的话，比如说很多的慢性病啊，无论是这个高血压也好，或者说糖尿病也好，最后呢都是跟肾有关联的，最后肾的都受到了损伤，然后翻过来对于慢性病呢又有特别不良的影响哈。 没错， 因此这个肾和各个慢性病之间呢，它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关联。 是你像你说的，现在医学来说，仅仅说它是一个 尿 液的生成这个器官，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啊，我们排出这个尿呀，它这个一个是我们身体这个细胞的代谢，这些垃圾代谢这个产物，另一方面呢它在调节我们这个血容量。你看这个我们这个5、6分钟啊，全身的血液啊就要在肾脏走一遍，它我们说排出去的水其实在血液里面它就是这个代表着容量嘛，其实它已经影响着我们血压。再有呢，它会调节我们这个电解质，我们说钠呀、钙啦、锌啦、镁啦、钾呀，这些镁呀，这些电解质呢，它在我们不管是心肌细胞和我们生理活动过程中呢，它都是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那大家想想，这一块调节乱了，那不是影响其他脏器的功能吗？还有一点就是在调节我们身体这个酸碱这个平衡。你要是这块不平衡的，一会儿身体这个酸性过度，一个又是碱性这个体质过重，它不平衡就会产生这个代谢性的问题。这样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说肌酐、尿素、氮和细胞代谢这些垃圾啊、毒物吧，在我们吃的这些药品，尤其是化学药物，你也要通过这个肾脏排出去。如果这一块排得不好，那维持我们人体这个环境的这个清洁，就是你把它理解成清洁工，这个稳定性 就没人打扫卫生了， 没人打扫卫生 了，一片狼藉了。 我们老说毒素毒素毒素，那就是这些垃圾呢，哎，它就会留在我们血液里边，那不它不再影响着，像中医说的，它会影响这个五脏六腑这个功能。 嗯， 其实跟现在这个医学它也是这个一致的。再有呢，它肾脏不光是一个泌尿器官，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因为它可以分泌以及灭活我们人体分泌的这个激素，参与到我们人体的多种生理功能。你看多种生理功能就相当于哎，中医说的这个先天之本，会影响到五脏六腑其他这个脏器这个功能。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我说这个肾脏这个排泄这个代谢产物，那我们人体它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多种这个废物，比如说这个肌酐，肌酐是什么呢？就是肌肉这个肌酐，就是我们吃进去这些蛋白质、糖、脂肪，我们不是要给身体提供热量吗？我们一天要运动，运动它那个肌肉、肌细胞，它代谢的废物是什么？就是这个肌酐。那这个东西你不把它排出去，它就在血液里面流。所以你看，在那个排废物里边，哎，这个肌酐，还有尿素、尿酸以及其他这些这个代谢产物，它经过这个肾小球滤过，就是我说那个筛子眼啊，它把这个排出去。但是它这个尿液形成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先从肾小球排出去，尿液不是一下就形成，这是第一次这个原尿，原尿以后排出去以后，这里边可能会有红细胞，可能会有蛋白质，可能会有这个电解质，比如说钾、钠、镁。它排到这个肾小囊里边以后呢，肾小囊就是个囊腔，它又经过这个进去小管、远去小管，它又把这个有用的物质吸收回来，比如说这个蛋白质、这个红细胞、这些糖、这些这个，还有我刚才说这些钠呀、钾、镁的矿物质，有用的东西我再把它吸收回来，从吸收完以后呢，这个剩下这才是形成了尿。形成尿以后呢，经过这个输尿管，把这个流到这个膀胱里边，膀胱里面它到一定的容量，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尿道，通过尿液型把它排出去。那你像很多有这个肾脏病这个啊，它到了晚期，大家知道这些，我刚才说这些代谢产物，它就排不出去了。它排不出去，它在哪里？它就在我们这个血液里面流，在我们身体里面积聚，这样呢，就造成了所谓的这个中毒。中毒你看，比如说很简单的尿毒症，是吧？另外呢，肾脏呢，它还能够将某一些毒素啊，我们吃的这个药物啊，它把这个排出体外。比如说像一个分红这样的药物，对氨基马尿酸，还有青霉素，还有头孢菌素这一类的药物呢，它都能这个把这个排出去。那大家想一下，你排不出去呢，在哪里流？那就在血液里面流，血液那是在全身流呢，那它不再影响全身吗？是吧？那还有一个就是能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因为这个血液通过肾小球滤过，形成了这个滤液，滤液呢进入肾小管，肾小管将部分的水、钠、钾、钙、镁、碳酸氢钠、氯以及磷酸盐等呢，把这些东西又给肾小管又给吸收回来了，这个分泌氢、钾、胺等，而且能按照我们人体的这个生理需要啊，它来调节这个重吸收以及这个分泌量，就是说我需要多少，我把它重新吸回来，然后这个我根据这个排出去多少，我又来分泌，它是这样实现对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这个调节。所以你看肾脏这个一些疾病啊，它患以后就会出现这个一会儿水肿了，一会儿高血压了，一会儿高钾了，一会儿又是代谢性酸中毒了，等等等等。所以一个小小的肾脏，事实上它影响的是我们的这个全身。所以在养生中呢，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肾脏的这个保护。 嗯，所以肾呢是所有功能的一个根本哈。并不是说像西医所说的它只是一个泌尿器官而已。 对对对。 真的是肾是先天之本啊。它跟人的这个健康关联是太密切了。 是关于这一点呢，一个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冬季养生，这个五行五色，就冬季怎么养生，有一个小册子。 嗯， 还有一点呢，大家如果要深入的了解这个肾脏的这个这方面的，它在全身这块方面这个作用呢，也我们这里也有方面这方面的书籍， 嗯， 大家可以这个领取。这都是免费的啊。 嗯，就是像张正主任说的，为了让大家更加健康的生活，我们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又结合了节目讲座的内容啊，将这个时令的养生食谱啊，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中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我们汇集成册啊，给它集成了一个四季养生的五行五色的养生集，春夏秋冬啊，每个季节都有。那如果呢想索取的话，我们根据季节呢会给您提供免费的哈索取。好，那您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由于量有限，咱们是先到先得。当然现在索取的是冬季养生五行五色。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啊，我知道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肾真的是至关重要，它是所有身体功能的一个根本，它是肾是先天之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养好肾。那么具体怎么来养好肾，这可真是一个大学问。 当然这个中医也罢西医也罢，你看我刚才说的都是现代医学认识，也就是说这个西医它也是非常对肾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说在理法方药在临床应用这个方法上，只是中医和西医的方法不一样。你看中医我们可能是通过辨这个肾脏的这个阴阳来这个理法方药给他开一些方子，得看你是阳虚呢还是阴虚呢还是阴阳两虚呢，但是说的是一个东西，还是都是肾脏。 嗯， 那么西医来说无非是肾脏你发生炎症了，再有就是你捋过的功能你丧失了，我怎么把你捋过的功能，不管是你肾小球肾炎还是肾盂肾炎还是肾功能不全还是尿毒症等等，总之核心问题就是你的捋过功能，就跟我刚才说那一套调节机制它没有了，你把它调节好了，也就是中医说的这个气足了，就是这个动力嘛，肾的这个动力足了，诶，我们一些病症它就没有了。 嗯， 方法也很简单，大家经常吃的，诶，可能一般到这个，不管是西医医生还是中医医生，有时候给人说，哎，你这个吃点这个六味地黄丸吧，好像这是一个万金油了。事实上，这个要辨证，你适合不适合？ 嗯， 当然还有这个什么金匮生气丸。我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中国药典上的一个这个药用的这个中药啊，名贵的中药，这个金蝉花，它也叫蝉花。那它这个这个在我们这个传统医学里面用的也很多。你比如说在这个本草纲目啊，还有这个正类本草呀，本草图经啊，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还有这个全国中草药汇编里边呢，都对这个金蝉花在这个肾脏调节功能这一块都有很好的这个论述。另外就是说这个拿现代医学来说，那他在传统中医里面用的这么好，那他拿现代医学他有没有这个道理？那拿现代医学就研究呢，就是它有很多这个生物活性成分。这生物活性成分，你像合欢酸和这个核苷，环肽类，多球这个鞘菌素，这个有机酸、虫草酸、多糖、分性化合物，这个分性化合物的这个四甲基这个糖苷，还有这个麦角甾醇以及它的这个过氧化物，等等这些啊，它都是在细胞学这个分子学这个水平上，它在调节肾脏这个功能。还有一点呢，它这个拿现代医学研究这个中药金蝉花这个这个药理作用和保健功能，它有什么功能呢？它有免疫调节作用，改善肾功能这个作用，脂内代谢的调节作用，抗肿瘤的作用，促进这个造血，提升这个机体这个营养状况，还有就是抗疲劳、抗应激作用，再有呢解热、镇痛、催眠这个作用，还有呢就是滋补强壮这个作用，抗衰老、抗氧化这个作用，降压、降血糖这个作用，抗真菌这个作用。这方面的这个描述呢，大家可以可以打电话在我们这儿借阅一本书啊，是这个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名字叫《金蝉花》这么一本书。这是由这个研究员陈朱安、李增志、陈一平，他们编组的一本书，对这个金蝉花这个阐述呢比较这个系统啊。就是说我们养生保健一定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金蝉花，你把它用好了，对肾功能的调节就是非常的这个有显著。 当然可能大家说了，在市面上尤其在药店我就可以买到金蝉花哈，自己来服用呢， 那不是金蝉，一个是原生态的这个金蝉花，再一个我说这个必须经过一定的这个工艺炮制加工过以后，你才能这个有效，不是简单的去说是这个蝉花，事实上它是菌类发酵的一种菌类，那个这个大家可以从这个资料上查。 所以大家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哈，进一步的来交流关于这个金蝉花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可以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也可以借阅这本图书啊来看一看啊，很厚很厚啊，而且是医学界的一个著作哈，因为它上面写着金蝉花啊，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啊。 对，当然在应用这个金蝉花这个中药的同时啊，一定要这个抗纤维化，因为我们这个到了五六十岁以后呢，我们这个间质性的问题都会出现，间质性的问题其实就是纤维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抗纤维化加上这个金蝉花。再有一点，我就说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一直在吃药，因为大家都有这些慢性病嘛，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服用的这个药物呢，它在我们体内呢发挥完作用以后，有些是以原来的这个分子式不变的这个形式，或者是药物的代谢产物，它要排出这个体外，它要排出体外呢，药物呢它这个就是在肾脏的排泄过程中，包括通过这个肾小球滤过，肾小管分泌和肾小管重吸收这三个环节。那我们知道我们吃的这个药或者药物的这个代谢产物，它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可能造成，要么是我们的肾小球，要么是我们的肾小管的这个分泌和肾小管这个重吸收，这三个环节呢任何一处给我们造成损害，从而呢会引起我们肾脏的损害。比如说这个药物经过肾小球过滤的时候呢，它就可能引起肾小球滤过膜上产生有害的抗原抗体复合物，逐渐呢 沉积，可以直接造成肾小球的这个损害，甚至呢引起过敏性血管炎这些其他部位这个损害。药物流经这个肾小管的时候呢，由于这个酸碱度的改变或者药物这个浓度较高等这些因素呢，它在肾小管里边它结晶沉积堵塞这个肾小管，引起肾小管上皮细胞直接这个损伤，发生这个炎症坏死。药物通过肾小管后这个汇集在肾乳头部位呢，准备流入到肾腱的时候，肾乳头部位的这个药物浓度呢它就特别高，完全可以造成局部这个毒性这个增强，导致这个肾乳头这个损伤。所以呢各种药物代谢这个方式不同，它引起这个肾脏损害的这个机制也不同，毒性不同，作用的部位也不同。 你 就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在这儿吃药治疗疾病的同时，我们也在损伤着我们的身体。当然前面节目我们都讲过，药源性的疾病啊，今天要占到慢性疾病里边的30%-40%。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治疗的同时又给你增添新的这个疾病。你从这点来说，我们也需要认真的把我们的肾脏维护好，来养生这个保健。 确实像您说的哈，可能是有很多的慢性病，但是在过度的用药的同时呢，可能本身这个疾病呢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善，但是又增添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毒素哈。因为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嘛。 都是我就是说咱们一个解毒， 重 对，解毒在肝脏解，有些东西它就灭活了。我们也是要通过肾脏排，有些呢它就是以药物这个原有这种分子式这个形式用完之后，它直接就去肾脏排，排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它会伤到这个，要么是这个肾小管，要么就是这个铝过膜。这样呢，在我们身体表现的一会儿水肿了，一会儿肌酐、尿素、氮呀，就是我们查尿的时候，那指标异常了，其实就是铝过膜和肾小管这个重吸收分泌和这个分泌的作用异常了导致的。 对，其实呢可能张正主任说的比较专业，但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哈，有一些这个药吃多了或者说吃错了，它就会伤肝伤肾啊，这个咱们都知道，具体怎么伤 但是怎么伤对大家不知道。 对，不知道，其实这个民间都知道哈，伤身伤肾啊，伤肝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肾呢确实是先天之本，它是生命之源，是一切功能的这个一个根本哈，而且它跟五脏六腑都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肾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我们要保护好肾气哈，保持好肾气也是特别的重要的。当然了各种办法也非常多，那今天的张正主任介绍的一个是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上加上金蝉花。 对，金蝉花的应用。 对，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一个被诊断为这个尿毒症的人都水肿了，都没劲儿，一天躺在那儿，就使用了我们介绍这个方案以后啊，就能从客厅，要不就能从床上走到客厅去 了， 他有劲儿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方案的话呢，别忘了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另外呢正好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那以下是广告时间。次富牌化维鲜胶囊，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目前呢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8886-4427，注意啊，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